算芬芳清欢笑庇佑，仍愿放百千浪在我心中起步。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林奇。教育部近日发出通知，凡在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信息管理系统和学位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数据库中注册的学历学位，一律实行网上查询和电子认证。京津城际铁路已开通运营十年，作为我国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累计安全运送旅客2.5亿人次。日前，加拿大消防局局长表示，加拿大一省发生了140多起新火灾，其中多起火灾的起火原因是闪电。土耳其总统近日在解释美国提高金属和铝关税的决定时，他表示土耳其计划采取回应措施。北京京郊山区部分景区没有恢复旅游接待，包括潭柘寺、戒台寺、定都峰等17家门头沟景区。日前，北京海淀区志愿服务联合会发布迎冬奥志愿主题行动计划，其中将对有专业知识的急救应急志愿者开展滑雪、滑冰等专项技能培训。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发布关于终止联合拍制电视剧《人民的使命》的声明。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心好好休息一下，握不住的沙放下也罢。的冷冽，最后一 这寂寞的季节，还是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真的想你，让我为你淋一场雨。真的，我。